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赞般若品第32-3。复次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眼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界不作集不作散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于眼界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眼界不作广不作狭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于眼界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于耳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声界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于耳界不作集不作散，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于耳界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耳界不作广不作狭，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于耳界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于鼻界不作大不作小，于香界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于鼻界不作集不作散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于鼻界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鼻界不作广不作狭，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于鼻界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 与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舍界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位界，舍舍界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舍界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位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舍界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位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舍界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位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舍界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位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身界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处界，身识界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身界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身界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身界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身界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意界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法界，意识界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意界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意界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意界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意界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 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地界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水火风空十界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地界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水火风空十界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地界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水火风空十界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地界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于水火风空十界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于地界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于水火风空十界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无名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行、识、名、色、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无名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无名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无名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无名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内空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 自信空，无性自信空，亦不做大，不做小。与内空，不做集，不做散。与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。与内空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与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与内空，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内空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与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师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真如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法界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真如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真如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。与真如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与真如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与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苦圣地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极灭道圣地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苦圣地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极灭道圣地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苦圣地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极灭道圣地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苦圣地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于极灭道圣地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于苦圣地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于极灭道圣地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四境律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于四境律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于四境律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于四境律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

不做小，与六神通，亦不做大，不做小，与五眼，不做急，不做散，与六神通，亦不做急，不做散，与五眼，不做有量，不做无量，与六神通，亦不做有量，不做无量，与五眼，不做广，不做狭，与六神通，亦不做广，不做狭，与五眼，不做有力，不做无力，与六神通，亦不做有力，不做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佛实力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四无所畏，四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佛实力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四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佛实力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四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佛实力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四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佛实力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与四无所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无妄施法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无妄施法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无妄施法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无妄施法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无妄施法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，与恒住舍性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智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，与一切智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，与一切智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，与一切智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，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， 与一切智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陀罗尼们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一切陀罗尼们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一切三摩地们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流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欲来不还阿罗汉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欲流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一来不还阿罗汉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欲流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一来不还阿罗汉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欲流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一来不还阿罗汉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欲流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一来不还阿罗汉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欲流相欲流果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欲来相欲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；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欲流相欲流果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一来相乃至阿罗汉果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独觉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独觉菩提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独觉不作集，不作散；

与胃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于舌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于胃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尤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身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身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身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身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身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尤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意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意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意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意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意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尤其慈祥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其如是想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地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水火风空世界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地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水火风空世界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地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水火风空世界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地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水火风空世界， 亦不作广，不作狭。于地界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于水火风空世界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无明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形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与无明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与无明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与无明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与无明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与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世尊，若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，以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，起如是想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大，不作小；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集，不作散；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有量，不作无量；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广，不作狭；于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；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作有力，不作无力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，有其慈想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174。